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翻呢个酒店揼骨 app 啊！啱唔啱啊？可以咁講。 唔係上門揼骨 app 啦，你唔係酒店嘅，都要屋企。 啱，即係未講呢啲啊。其實我上個禮拜就講過下啦，同阿亨仔。咁因為咧，坦白講啦，我冇玩過，因為我覺得幾撚貴嘅，話聲咧。其實坦白又唔係好撚貴嘅啫。唉，我就唔知講。即係阿碌你玩好多啦，係啦，即係你真係屌你黐撚線咧， 專家啦， 你攞咗你係人工一半冇啊？有一半啊？ 咁啊冇， 都冇啊，三分一都有啦。咁四分一都有啊，有啦，一定有啦嚇，攞成雞嘢啦咯，你真係玩揼骨你都真係，唔緊要喎，我未譴責你喎，呢個啱數喎，冇問題啊，係咪先？ 咁要開發啲新玩法。 梗係啦，真係坦白啦，我都上個禮拜講過話，咁我哋都再講一次啦。點解我哋會有呢個 Apps 咧？其實試完就係我同你去聖德堡，聖 X 堡唱 K， 我哋喺個 lift 嗰度就見到有呢個 apps。咁當時你就問我有冇得玩，我就話屌你咯，咁撚明顯，點會有得玩呢？我俾你嗰個 comment 就係咁噶嘛。咁我都估啦，你應該信下我噶，好撚彩你冇信我啫。 梗係啦，喂，屌你孤男寡女一間房。有乜撚嘢冇可能發生咧？ 尤其是呢個中國國內大陸係嘛？係嘛？即係嗱咁樣嗱我其實我坦白講，我未試過嘅。你可唔可以講下？首先我就知道啦，我講咗我知道啦。原來喺深圳有好多呢啲咁嘅 apps 嘅喎。 係啊，幾間啦，起碼 唔知即係三四間啦。就算今日咧，我而家住喺維也納噶嘛。維也納咧，佢有個。mon 噶嘛，咁我嚟影人面識別影相噶嘛，佢個相咁個影相嗰度都賣緊一個 廣告， 係大講上門揼骨嘅 app 嘅，但就唔係你嗰間噶啦， 係有幾間 嘅。嗱，咁我有一次我落場啊，唔係我阿恩仔，走向西村，御棍雞煲，食火鍋。跟撚住喺個廁所裏邊有個廣告又係，哇！原來好多呢啲廣告嘅， 但係啲質素參差嘅，有啲咧我覺得即係睇落去唔係好對路咯。譬如我依家睇開， 其實唔對路咪仲係仲對路咧，即係 可以咁講。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唔對路就好對路啊？ 唔係都有啲唔對路啊！我絕對明你意思。 唔對路佢你係唔係好？ 是啦，是好不對路，即是不是正路都不對路。 OK， 即 是你走歪路都覺得 不妥，我明白了，即是去到不對路到呢， 都不對路， 他不對路，比你都不會對路的。 是啦， 哇，那就好，真的好不對路。OK， 我首先講下，我用開那隻呢， 我們不開名了，我們不開名了。 即係有個方向喺個頭啦。 得啦，好啦，得啦。阿碌用嗰只啦，同埋我係上西村見嗰只，同埋維也納嗰只啦，我哋咁樣講啦，好唔好啊？ 間我都唔知邊只打邊只，總之我用開嗰間。 係啦， 就有個方向噶啦。咁咧就正正規規嘅，我覺得，即係唔係起碼佢個公司營運模式係正規規嘅。即係佢啲技師點樣玩咩花款唔關佢事嘅，真係唔關佢事嘅。 佢初心係啱嘅， 係啦，冇錯啦，係啦，初心不忘 初心啊，不忘初心啊嘛，所以 咁另外嗰啲咧就奇奇怪怪嗱，點解我覺得奇奇怪怪？我講講我嗰間點樣睇先啊。我嗰間咧一打開個 APP， 你就去揾技師啦。 係啊。 佢首先佢點樣列啲技師咧？佢就話佢要知道你個人喺邊啦，佢會問你攞你個地點啊，你個 location 喺邊啦。咁跟住佢就會根據你個 location 就揾你最近嗰陣技師排頭噶啦。 OK， 好。 佢就唔會即係你可以要求第二種排法，但係一開始去初級嘅設定就係最近嗰啲嘅啫。 啱啊，就啱啊。 咁你可以 mark， 你可以 mark 啦，你可以睇相啦，各樣啦。咁你撳入去咁去睇下佢啲生活照啊，啲即係通常都 P 過啦。你即係唔好信啦。 你唔好呃。 有六成都好好噶啦。 六成都好噶啦。 係六成都好噶啦，好恐怖啊！有啲真係。 OK， 好恐怖啊！你用 要五句路形容、 你咪幻想下 五句路定恐怖先？ 恐怖啊！你咪幻想下唐伯虎點秋香裏邊秋香嗰啲綠葉咯。 O K， 即係秋香 石榴遮 啊！嗰扎咧一擰轉頭咁，跟住咁跟住啊，邊個咪話好普通啫？跟住佢話你等埋其他嗰幾個一齊擰轉頭，你就覺得好正噶啦，係啦，嗰只啦，咁嗰啲有啲嗰啲類型嘅真係有。 即係你嗰間咁正規就係咁啫，係 啦。 即係嗰啲唔對路嗰啲， 嗱唔對路嗰啲點解我覺得唔對路咧 ？O K， 正規嗰啲我撳入去睇相，個個睇曬啦。啊唔對路嗰間咧，撳入去咧，佢得一張技師服裝嘅相，生活照你要俾錢喎，參加會員睇喎。我屌喎，呢個模式我覺得真係好唔對路咯。 哦，佢真係咁真係唔對路， 係非常之唔對路咯。即係我睇張相都要我俾錢，你冇咁嘢啊，傻。 咁呢個另外 app 啊， 咁即係好明顯，佢開呢個玩法就即係話，唔該你揀技師嗰陣，你想靚女啲，你俾錢我啦。咁樣喎，係咪先？ 咁 我覺得好有問題。 以你咁樣講法係有問題啫。但係可能會好對路嘅喎、 哦。另外一樣嘢唔對路，我點解咁講咧？其實有好多女仔掛個鐘咧，佢唔係真係志在賺揼骨，佢志在賺車腳，佢志在嚟到跟住俾你彈鐘，佢賺嗰程車腳。因為佢哋嗰啲車腳全部都滴滴車嚟㗎。 Okay. 即係起碼、如果你喺福田嗌到過嚟羅湖，起碼收你一嚿水。 嗯。但你都俾滴滴㗎啦，佢都俾滴滴哦。 咁佢開又開滴滴，即係佢坐地鐵嚟㗎嘛。佢坐地鐵嚟個零兩蚊嘅啫嘛，屌福田坐到嚟。咁佢嗰度就賺成嚿水㗎咯喎。咁好多我覺得，我個係啦，我覺得好多咧就根本就係即係可能又唔識揼， 嗯， 再加上又唔靚。不過後期就考個唔知咩，即係佢哋想買又要考個試嘅， 屌你 都有啲成本嘅，都 屌你啦，淘寶有得賣啦，證書 唔係一定要跟佢哋學嘅， 哦、okay. ， 一定要跟佢哋嘅咁啦，同埋即係啲服裝又要同佢哋買嘅、 okay. 即係佢哋都要有個入門嘅門檻嘅。 OK， 嗱我 但係咧即係個門檻可能都幾低下嘅，咁好多我覺得就好多係呃車費。 即係你又講咗兩個 app 啊，我又講下向西村嗰個御君嗰個 app 啊、我入過去睇過啦。咁佢唔收你會員費， 嗯、 但係咧技師咧得八個到咯。 哇咁渣！ 係啊，八個。 我嗰個係全國十萬喎、啊，仲係講幾年前啫喎，賣廣告見到係十萬。 深圳啊，我講係深圳啊，我 app 應該播淨係播深圳啊。八個到咯。 八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係咯八啊嘛， 八咧唔係到十八千萬嗰個八， 佢係可能上中八，不過上中八個你都死啦，屌你老母去間會所都唔知八個啦，屌 係啊， 黐線 咩？但係嗰啲女又都唔係件件得喎， 梗唔得啦，你八個你就真係死梗啦。 啊，咁我又見到 coming 就零舍少， 嗯嗯， 咁所以我就冇去玩啦。 嗰個咧就好嘅 coming 咧。你見到有 comment 啦，同埋見到有幾多人收藏呢個技師。 O K， 有收藏。 係啊， okay. 我都有收藏，我都收藏。 Okay. 我的最愛添喎，咁都 O K 喎。 係啊，咁、你見到人哋收藏，你就覺得哇，都唔會差到去邊啦。咁、另外嗱，咁我初頭玩咧，我都係 嗱，我想問一樣嘢先。 嗯。 個流程係點玩咯？啲流程。 那個流程就係你一打開個 app， 跟住揀技師啦。咁你無論你係揀附近最近啊，又或者係揀啲單數最多啊、單數最少啊，又或者你收藏過嘅你自己 最近啊，或者最近 通常我就會睇樣先啦，咁再睇距離啦，再睇佢啲評價啦。 OK， 項目咧？ 項目嗱，佢項目有幾款嘅？ 嗱，我知一定用按腳，按腳百零蚊嘅啫喎，好似 唔係。你冇嘅，佢一定係全新嘅，冇按腳嘅。 唔係我間就有按腳嘅。 我間全新嘅，全新佢分中式、泰式同埋法式 SPA。 嗯。 基本上呢三款，三款啦，其他啲古靈精怪唔好理。係 咯，佢啲唔知乜撚嘢啦。 中式就最正規啦。 嗯。 六十分鐘啊，好似六十分鐘嚇。咁跟住泰式同埋法式都係 SPA 嚟嘅。 嗯。 咁就即係推油啊。 推油就45分鐘啦。 唔係120分鐘啊。 OK。 咁中式嗰個就200幾嘅啫，泰式嗰個就398，法式嗰個498。 498 ，OK。 係啦。 基本上我是玩呢三個，我係玩呢，我係會玩呢三樣嘅啫。 OK， 咁基本上都你都推薦人玩呢三樣啦，唔好攋嘢啦。 係啦， 係啦，係啦， 呢三樣就冇。 咁你譬如揀咗技師， 係啦，咁跟住揀技師，咁跟住我一般就會揀樣啦，跟住就會揀距離啦，跟住就會揀睇下佢啲評價啦。咁啲評價你懂的都懂啦， 係啦， 只可以咁講啦， 係啦係啦，啊， 只我只可以講到咁樣，懂的都懂啦，你自己睇啦。 OK，啊，例如咧，可唔可以講幾句咧？ 例如佢話呢個技師身材好好，咁你就諗下點解佢會知道人哋身材好咧？關 你神啦，就諗 係啊，你即係你呢啲你懂的就懂啦，係嘛 ？OK， 啊，點解你會點解佢會覺得佢身材好咧？點解佢會知道嘅咧？咁樣你自己幻想下啦。 Okay， 即係兩孤男寡女， 即 係 佢又唔會和你講話啊！呢，這個高秀文咁點 啊 有 啊 嘛， 有啊我死梗啦， 咁 你實俾人 嘛， 實俾人拉黑啦！你咁樣， okay， 你咁樣落條平台即刻 ban 鳩你。 喂，唔係㗎，我即係 連個客都 ban 埋 你。係乜咁樣樣啊？ Okay， 我睇你咁樣留去真係 ban 鳩你平台。 OK， 嗱你話身材好，佢吹你唔漲。 OK， 我睇到得唔得啊？ OK， 明白明白明白， 但正常正常嚇，點都冇理由。嗱，最近火辣去幫人按摩。 你講完個流程咪即係上 app 未嚟之前嘅流程講咗未？ 咩？ 繼續講。 啊，咁跟住咁你揀項目啦，揀技師啦，咁啊落單喎。落單嗰陣你就睇清楚咯喎。落單嗰陣就會有，譬如我繼續發息，咁咪四九八啦。咁跟住再 加錢 四九八。 四九八。 係啦，佢120分鐘喎，足鐘喎。理論上係足鐘喎，佢唔係理論上你可以要求佢賠夠你嘅。 OK。 好啦，咁跟住再要留意就係佢距離幾遠，就係講個車費啦。我曾經落過一單，我冇違意，原來條女喺南山嗰度。 哇！好緊要。 車費200幾。 OK。 跟住我落咗單，佢打電話嚟話，我喺南山喎，我仲啱啱唔記得落鐘，其實我已經落曬妝瞓覺噶啦。咁跟住就好彩咯，佢好彩佢就叫我取消咯。 OK， 如果唔係就咁都硬食嘅，咁你落咗單冇計啊！我自己睇漏我都唔知。 佢唔想嚟咧，你唔係啦嘛？可能 係咯係咯。 哇！屌你南山落嚟，屌你打一陣鐘。 係咯， 喂，我真係攞兩嚿，喂先，喂先，我南山嚟， 唔係佢哋嗰啲唔自在嘅，真係， okay ， 即係佢真係因為落咗妝唔想出街㗎啦。 你講得真係嘅 ，OK， 咁我講，當然你係 佢真 當事人，我相信你啦。 佢真係唔自在，我嚿水我。 OK， 得， 因為嗰個都幾靚嘅。 OK， 咁繼續講下流程先啦。 好啦，咁跟住咁樣即係話，其實你如果條女未接單之前咧，你可以取消嘅。但係佢一接咗單咧。你就要佢一接咗單咧，佢過唔知十分鐘之內，佢都一定會打電話俾 ，okay。 打電話俾你，就同你 confirm 嘅。咁但係嗰個電話咧又好得意嘅喎，嗰個電話咧係重慶電話嚟嘅，因為咧嗰個電話係嗰啲假電話嚟嘅， okay。 即係經過公司個總機出嚟。咁所以你就唔好諗住哇，原來嗰條女重慶妹嚟， 唔係嚇。一嚟唔好諗住咁樣踩到佢牌啦，唔理都唔理。 係啊，嗰個電話假㗎，你張單完咗咧，嗰個電話就冇效嘅，你打佢又可能另外一條女嚟嘅。 OK， 明白。 係啦， 明白。嗱好啊，我嗱呢個我想問嘅，喂，譬如你乜你喺嗱，你又唔會你唔方便喺屋企揼骨㗎啦。 梗係啦。 係啦，咁啊，嗱，我講我都唔會喺屋企揼骨啦，因為我都冇屋企啊嘛。咁我都租酒店啦，或者賓館啦。 冇錯啦。 OK， 或者我而家都成日叫啲網友租民宿啦，咁樣係嘛？ 係啦，係啦。 民 宿最好啊！ 我哋而家好建議我有租民宿嘅，或者咧啊咁樣。 嗱，點解咧？首先，如果你去啲即係民宿嗰啲咧，基本上佢唔使登記，入上電梯又唔使刷卡。咁咧，嗰啲女技師一般知道你係呢啲環境，佢哋都會好開心嘅。 OK， 又係真得意。坦白講啦， 因為好多人都唔中意隨便即係攞張身份證俾人抄，俾人知道自己去咗邊。 係啊，即係好多女仔都唔中意登記嘅。 係啊， 或者啲良家婦女都唔中意。 尤其是佢哋呢行咧，即係我遇親咁多技師咧，一定係著便服。通勤即係上班落班，一定係著便服，同埋著得好密實嘅。 OK， 佢哋一定唔會著住套制服周街行嘅。 OK， 咁做制服就明哥啦，明哥嚟， 佢哋呃 你嘅啫，即係咁講。 咩啊？ 即係做制服明哥係呃你嘅啫，喺個相度，喺相度。 唔係佢哋嗱，唔係我又要再講啦呢樣嘢。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佢哋都唔中意俾人知道佢哋自己做技師嘅。 OK， 明白。 OK， 好啦，咁第二樣啦。 咁你我一般咧，我就會去某一間酒店咧。咁嗰間酒店又我無意中發現嘅，又唔使登記，搭 lift 又唔使插卡，咁所以咧，每次啲技師知道呢樣嘢咧，都好開心嘅。 即係其實 即係佢第一件事打電話嚟，佢接咗你單，佢第一件事打電話嚟咧，就問你你酒店喺邊，使唔使登記，使唔使插卡？ 真係會問呢樣嘢。 佢會問呢樣嘢，係大部分都會問嘅。 OK。 即係如果因為你要落去接佢噶嘛，即係佢都要問嘅，佢唔係話介唔介意，佢基本上佢都要問嘅。 咁 繼續。咁跟住咁，我一般我譬如我嗱有樣嘢你要就時間嘅點樣講咧？譬如突然間我依家行，我依家好想揼，依家幾點啊？依家十點，夜晚10:20。如果我依家打開 app 咧，我落單咧。應該就只可以落到10:30或11:00，佢永遠都係30分鐘一個 slot 嘅， okay. 一格一格嘅。 嗱，我想問一樣嘢，嗱，你知唔知啊？我可能未必知啊，你唔知就算啦，我唔知啦。有冇分上班、早班、中班、晚班？ 冇，啲女自由嘅，佢哋中 即係佢瞓醒就可以掛餅嚟啦， 掛鐘啦。 OK， 咁啊，明白啦，好簡單啦。 咁咧，跟住啊，我正話講到就話落單個時間，譬如我依家行。我在街10:20，咁我首先第一件事要考慮就是我要揾酒店。揾酒店得嚟咧，咁我就要譬如依家10:20，我揾到酒店嚟都可能11:00啦，先至揾到啦。咁我如果但我依家睇中條女， okay. 我又驚佢俾人 mark 咗。咁我所以我打開個 app 咧，如果我依家打開咧，可能只可以 mark 到10:30。咁我可能就要等到10:35打開個 app 咧，咁就可以 mark 到11:00。 Okay. 即係時間你要大家自己預 啦，係 啦係，你可以控制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就算11:00咧，條女通常都11:30先到嘅，即係個個都係遲到嘅，一定遲到嘅。 都唔遲啊！ 但係咧，佢就唔會呃你鐘嘅，因為佢11:30，佢就按到1:30咯。 嗱咁樣啦， 佢都係打 呢個就你用 app 嗰個流程啦。係 啦。 咁你跟住我可以問下你上樓嘅流程啦。 啊，咁啊下集先啦，10:10啦。 好嘅，咁下咁 OK 啦，咁啊下集再嚟啦。咁神山府有得賣啦，咁啊希望大家照顧幫襯啦。 係啦， 啊咁樣 餓咗咁耐啦， 餓咗咁耐啦，係咪先？ 我都用得好密啊，呢樣。 咁啊仲有可以打上就打上啦。咁啊係啦，咁啊大家識做啦嚇。咁啊節目時我趕住讀下集，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